这首歌呢是粤语版本的《东方之珠》。1981年，当罗大佑还没有成名的时候，香港电视剧有一部叫做《前路》的主题曲，就是《东方之珠》，作词人呢是郑国江，他显然对这个名字格外的钟情。到1986年时，罗大佑来到了香港，写下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的《东方之珠》的曲子。填词人还是找来了郑国江，于是郑国江仍然固执地用《东方之珠》来做他的歌名。虽然这首歌是罗大佑的曲，但是关正杰在86年演唱的这个粤语版本才是这首歌最早的版本。和罗大佑一样，另一个台湾音乐人邓丽君也曾经和香港有过很深的缘分，她在香港住了很多年，她的粤语歌《漫步人生路》也非常的受欢迎，香港之夜甚至成为一度代表香港的歌曲。歌里说的避风塘是香港一个极具传统特色的渔村，它是渔民的庇护港，同时在海港之外能够看到一幢幢新式的大楼，傍晚的时分会有万千闪烁的灯火倒映在水面上。香港之夜， 轻轻回响，迎接好夜晚，避风塘多风光，点点渔火叫人陶醉，在那美丽夜晚，那相爱人儿伴成双，他们爬坡手拉手，情话说不完，轻轻握握情写下一首爱的诗篇。Hong Kong, Hong Kong, 和你在一起。Hong Kong, Hong Kong, 我爱这个美丽晚上，有你在我身旁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要跟着港乐去游一趟香港。以狮子为名的山其实有很多，在湖南有，在江苏、云南都有。不止一座的知名的狮子山当中，香港的狮子山呢，却因为罗文的一首歌而脱颖而出，成为当代华人眼中最为知名的一座山。它很好地诠释了山不在高，有歌则鸣的道理。香港的狮子山是位于九龙塘和新界沙田的大围间。73年的时候，香港电台曾经以狮子山下为名拍了200集的电视剧，讲的呢都是香港人打拼的种种励志的故事。主题曲是由辉煌组合来担当，也就是顾嘉辉和黄沾，他们分别填词作曲，罗文则亲自演唱。因为他很好地诠释了香港人那种逆境求强的精神，也成为了香港诗歌集的代表作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甚至可以说狮子山和紫荆花一样，代表了一种香港精神。 常有泪，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，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。人生不免崎岖，难以绝无挂虑，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，抛弃去分头共对，放开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去追。同舟人世相随，无畏今携手踏平崎岖，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 在2002年，朱镕基总理到访香港的时候，就曾经深情地朗诵这首歌的歌词。如果说狮子山下代表的是香港人的精神，而红馆则代表了香港制造的明星。 有一首歌叫做《我的1997》，它出自中国城市民谣的代表人物艾敬。他在歌词里唱到，1997快点到吧，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。艾敬在中国乐坛上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幸运儿，因为他是中国内地的第一位签约歌手。当年他的这首《我的1997》让他唱红了大江南北，虽然叫做1997，但是这首歌呢却走红在1993年。艾敬在歌里唱的香港的那个他，正是他当时的制作人刘卓辉。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，20年来他一直待在国家工厂。妈妈以前是唱评剧的，她总抱怨没赶上好的时光。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啊，我那两个妹妹也想和我一样。我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，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。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城，还进了著名的王坤领导下的东方。其实我最怀念一笑的那段时光啊，可是我的老师们并不这么想。凭着一副能唱歌的喉咙啊，生活过得不是那么紧张。我从北京唱到了上海滩，也从上海唱到曾经向往的南方。我留在广州的日子比较长，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。 什么时候有了香港，香港人又是怎么样， 他可以来沈阳，我不能去香港。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，给我盖上大红毡。1997快些到吧，把快乐就是生命那样。1997快些到吧，我就可以去航行。1997快些到吧，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。 以下青翠山岭化作了石油站，铁塔以上一对鹦鹉也要各自逃难，铁塔以下都市璀璨根本不懂感叹，花瓣吹散谁在乎谁着眼，听说发达只有轻技盖够八十层吧，听说过户只有改变变到再没童话，听说进步黑脸疲劳尽管牺牲一下，他一张脸以及你记忆风化，当樱花碧于天往朝正月旧，天高海阔真死不够，左局都及安葬以后，换到繁荣谁来内疚，只许灯色普照地球，不许花园开垦几亩，鲜花死了只感慨爱得不够，四月相对干燥闻到有裂痕吧，这个八月天气很冷再见快乐炎夏，圣诞晚上感到炎热尽管灯色优雅，当天飘雪你可会有些牵挂，当樱花碧于千往朝朝月球，天高海阔真死不够，错觉都给安葬以后，换到繁荣谁来内疚，只许灯色普照地球，不许花园开垦几亩，鲜花死了只感慨爱得不够，当樱花碧于千往朝朝月球，天高海阔真死不够，缤纷烟花闪照过后，望见层层浮云渐厚，开采山丘斩去木头，花开花落不可拯救，总管拥有怕一切变得罕有，即使拥吻怕空气已不足够， 天天也在等你到。

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再次走上尖沙咀街头的时候，也许纯勾蓝、米衬蓝早就不再是什么潮流的颜色搭配， Susie 呢也已经穿上了正装，挥别了过去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香港地名人尽皆知，它叫兰桂坊。它的鼎鼎大名呢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电影和电视剧的传播。近十几年，几乎所有有以香港为背景的电影电视剧，凡是涉及到香港夜生活的，都出现过兰桂坊的镜头。兰桂坊呢，曾经是媒人的集散地，所以呢，香港人的口中又把它叫做是媒人巷。这个地方酒吧和餐厅林立，也渐渐成了香港夜生活的代名词。孙永康的这一首带着拉丁曲风味道的歌，讲的发生的正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，兰桂坊的故事。 总有一点叹息，忘掉了这里一切一切，这里一切都和转移。兰桂坊一朵花，长发喜欢放下，大眼睛仿似可以讲说话。难及只可远观，别妄想可涉湖，令众生颠与倒败在群下。话说他有的清叫夏娃，如名字叫阿当，方可爱他。谁料似奇迹，船已可离，相识信即谈到分隔。谁人亦也一直难回放多记忆，留住了的总似有点雨滴。前边佳话总有一点叹息，忘掉了这里一切一切，这里一切都无处寄。难道今天见他乱发一把杂牌，再对酒杯放声狂呼叫吗？酒吧当家未破晓不作罢，但每天都要把眼泪流下。话说他两手满满是疤，从前尚有阿当深深爱他。谁料那原地原单一夜，披露似的神带走他。谁人亦也一直难桂坊多记忆，留住了的总只有点雨滴。前边佳话总有一点叹息，忘掉了这里一切一切，这里的那里从未。他的故事没人追忆，就如这里当初动有起死，无论是手边或踪迹。只有点雨滴，仍记起吧。

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结局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对香港而言，歌词是这座城市的另类的记忆，因为你只要跟着歌词的线索，就可以制定一条游玩的线路，去寻找那些被你唱在歌里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，是喜帖街。喜帖街其实说的是利东街，因为街上当年有很多和印刷有关的门市，尤其以印结婚喜帖闻名，所以呢被叫做了喜帖街。后来因为政府的重新规划，印刷门市不见了，一条曾经记载着香港人习俗的街道也从此消失。唱这首歌的人呢，也改变了他的命运，就是谢安琪。在无数港人的眼中，这首歌记录的是一段香港的历史，也恰好了迎合了香港人那种遗憾又伤感的情绪。喜帖街， 尘封的喜帖，你 才要搬家。捉得起人应该接受，都有日倒下。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，永远也不差。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，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。好景不会每日常在，天梯不可只往上爬。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？大概不需要害怕。 香港是一个交通网络特别发达的城市，而地铁呢是每天出门必用的工具。下一站会遇到什么呢？谁也不知道。下一站天后，这是一部电影，也是一首歌。而无论是电影还是歌，每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，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位于铜锣湾的那条百德新街。这里是第一家麦当劳在香港扎根的街道，也是第一家日本百货公司在香港落地的街道。而刚刚说到的后者，正是下一站天后里的第一句，站在大丸前的那个大丸。每一天都有无数有着明星梦的少女，在听过这首歌之后，希望在下一站成为下一站天后。 台前如何发亮，难拍